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虽然历史上我国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及范围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传统中医药材中往往都会用到中华蜜蜂的各种产品，比如蜂房、蜂蜡等等。各地传统饲养在木桶、竹篓和树干等半野生状态的蜂群与野生蜂群并存，互为蜂源，呈集群分布，遍及全国各省。然而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与河北省交界的蒲洼乡养殖中华蜜蜂的蜂农的心头却被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是自然之谜这个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我将继续为您揭开神秘的蜂战无间道之谜。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了。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专门研究中华蜜蜂的科研人员杨冠煌，在得知村民养的中蜂神奇死亡的消息后，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在经过了长时间观察以及试验之后，杨冠煌偶然发现中华蜜蜂竟然对意大利蜂的防范意识很低，于是他们设置了可透视的蜂箱，将蜂王和工蜂整体搬迁了进去，放在蜂场进行观察，试图看到异蜂行刺蜂王的全过程。原来因为翅膀震动的频率相似，中华蜜蜂误认为这个个头比自己稍大的家伙是自己人，中华蜜蜂的雄蜂。意大利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混进了中蜂的蜂箱，众工蜂不仅对它深信不疑，还纷纷跑过来用蜂蜜喂饲他们眼中的雄蜂。此时蜂王还正在蜂箱另一边威严地巡视着，接受众工蜂的朝拜，甚至还高兴地跳起了摆尾舞，丝毫没有察觉他的王国里已经有了一个潜伏的敌人。尽享蜜糖美味和尊贵礼遇的意大利蜂似乎没有被这种友好感化，而是居心叵测地开始去执行自己此行的任务，寻找并且刺杀蜂王。片刻之后，意蜂发现了目标并展开了追踪，但是眼看意大利蜂即将得逞的时候，却被身后的中蜂无意当中岔开了，蜂王侥幸躲过了一劫。几分钟之后，意蜂再度追杀蜂王，危急时刻，蜂王急中生智，将尾部插进了工蜂的蜜穴。 因为腹部是身上最柔软、最易被刺中的部位，而这样一来，蜜蜂便无计可施了。稍过片刻，蜂王以为蜜蜂已经走开，便将尾部拔了出来，却被守候在一旁的蜜蜂再度追上。但是聪明的蜂王又一次摆脱了蜜蜂的追杀。看到这儿，杨冠皇松了一口气，看来蜜蜂刺杀蜂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接下来又有两只蜜蜂混了进来，小小的蜂箱里顿时危机四伏。而直到这时，工蜂们仍未识破眼前这个伪装很深的敌人。蜂王在两次历险后惊魂未定，慌不择路，爬到一个工蜂稀少的蜂坯上，这恰恰给了蜜蜂可乘之机。只见蜜蜂的尾部对准蜂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带毒的毒刺瞬间蛰向了蜂王。此时距离蜜蜂进入蜂箱整整过了两个小时，被三只蜜蜂合力刺杀的蜂王终于在剧毒当中孤独地死去。蜜蜂如此费尽心机，难道只是为了展示自己卧底制胜的杰出军事才能，还是另有所图？杨冠皇随即看到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蜜蜂在杀死中蜂蜂王后，招呼自己的同伴纷纷前来，在中蜂群失去蜂王的一片混乱中，盗走中蜂箱里的蜜，并与抵抗者展开了厮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抢夺食物的盗蜂行为，若发生在同种类的蜂群间，由于各个蜂群守卫蜂的把守，盗蜂多数会被驱逐，很少造成危害。但许多中蜂群不能完全识别西方蜜蜂的盗蜂行为，结果蜂巢失守，蜂蜜被盗。而蜂蜜又是蜜蜂们忙碌三个季节用来储备过冬的主要食物，一旦蜂蜜被盗，又没有人为补给的情况下，中蜂最终会因为没有蜜源可采集，无法度过冬季而死亡。蜂王之死和蜜蜂大战的原因逐渐地清晰了起来。从调查结果来看，如果一个地方混养两个不同蜂种，繁殖量大、个头大、善于伪装的意大利蜂，就很容易把弱小的本地中蜂蜂群消灭。外来物种的盗蜜是中蜂最大的威胁。 蜂战此起彼伏，中蜂危在旦夕，蜂王莫名死去，蜂群集体消亡。短短数十年，中华蜜蜂就已经濒临绝境。而更为恐怖的是，中蜂的消亡还将带来一系列的生态恶果。到底谁是杀死蜂王的凶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蜂战无间道。 图蛙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引进意大利蜂养殖，因为蜜蜂产蜜量高，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放弃中华蜜蜂，转养蜜蜂。村子当中蜜蜂养殖量渐渐超过了中蜂，大量引进蜜蜂无异于引狼入室。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人为更替蜂种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这是造成中华蜜蜂减少的人为因素。但这个答案如果用来解释全国范围内中蜂的急剧消亡，是否行得通呢？而且上一次中华蜜蜂死亡事件发生的地方根本没有引进意大利蜂，而中华蜜蜂又能有效抗螨，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蜂的大量死亡又如何解释呢？要知道，一只优良的中蜂蜂王在产卵期每一个昼夜可产卵700粒左右，它的平均寿命为1至2年，具有如此旺盛繁殖能力的中蜂怎么会如此迅速的全军覆没呢？蜜蜂对中蜂的危害一定还有别的毁灭手段。杨冠皇和北大生物系的杜芝兰教授共同发现了另一个潜在的凶手。中蜂的雏女王求偶的时候会引来众多的雄蜂追逐，蜜蜂往往会仗着自己体格大而干扰中蜂蜂王与雄蜂交尾， 致使蜂王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求偶失败，从而也导致了中华蜜蜂产卵数量的降低，这也是中华蜜蜂大幅度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两次大力引进推广西方蜜蜂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中华蜜蜂变成了零星分布，新疆和大兴安岭地区则相继灭绝。目前饲养中华蜜蜂群已不足100万群，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这样一个有着7000多万年的进化史，曾经伴随并且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古老物种，一个曾经带给我们甜蜜和营养的美好昆虫，一个从小就在课本里为我们树立了勤劳团结榜样的可爱生灵，外来入侵的西方蜜蜂要毁灭它，注重眼前利益的人们要抛弃它，难道它将以这样的惨败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并将最终彻底消失吗？所幸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它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如今专家们正竭力建议在中华蜜蜂已处于濒危状况的东北、华北和西北设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禁止饲养西方蜜蜂。2005年，北京市蒲洼乡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使野生的中华蜜蜂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探索利用基因转移技术将西方蜜蜂的高性能转入中蜂，让具有中蜂特性的新品种从经济效益上也能够战胜洋蜜蜂，再将中蜂发展起来，恢复中蜂的生态作用。毕竟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消失，哪怕再微小的昆虫，都将给人类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灾难。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到带给您神秘和悬疑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揭开了风战无间道之谜，下面要为您带来一些动物更加精彩的谜团。首先为您讲述的是动物导航之谜。世界上许多的动物有着奇异的远航能力，比方说生活在南美洲的绿海龟，每年6月中旬便成群结队地从巴西沿海出发，历时2个多月，行程2000多公里，到达大西洋上的阿森松岛，在那儿生儿育女以后再返回老家。2个月后，小海龟破壳而出，同样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游回遥远的巴西沿海。这种奇异的远航本领，鸟类可能更胜一筹。身长仅4厘米的北极燕鸥，每年在美国的新英格兰筑巢产卵育雏，到8月份会携带儿女飞向南方，12月份到达南极洲，到第二年的春天又飞回新英格兰，每年飞行距离长达35000公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许多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的家养动物，也有着远途外出而不迷路的能力。这些动物是凭借什么来辨别方向、认识路线的呢？科学家们利用蜜蜂和鸽子所做的动物导航实验，已经初步揭开了这两种动物导航的秘密。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地利生物学家弗里希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用一系列实验测出了蜜蜂的基本导航能力，证明了蜜蜂通常是利用太阳作为罗盘进行导航的。弗里希指出，蜜蜂就是以太阳作为参考点，通过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如何到达他发现的花园地。而通过信鸽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了动物的远航是以太阳为罗盘进行导航的。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一群鸽子关在离家以西160公里的屋中，中午时分打开电灯模拟黎明，然后放出鸽子。他们以为这是黎明，太阳在东方，但此时太阳却正好在南方。鸽子看到太阳后，就根据太阳来导航而飞向了南方，他们还以为这是向东方朝着家飞。蜜蜂和鸽子不仅在有太阳的时候能顺利导航， 就是在没有阳光的阴天也能准确地返回自己的家园，因此可以推测他们可能还有着另外一套导航系统。科学家们首先通过实验发现，蜜蜂对磁场很敏感。美国科学家沃尔科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给鸽子戴上了一个小头盔，可以精确地控制每只鸽子飞行时的磁场，晴天时鸽子均能正常返回，而遇到阴天，当控制头盔产生一个北极朝上的磁场时，鸽子就飞不回来，如果产生一个南极朝上的磁场时，鸽子就能直接飞回来，这就证明鸽子是利用磁北极导航的。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是动物有着各种各样的本领和特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形形色色的动物界未解之谜也等待着我们去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动物之谜。 科学家们的实验虽然已经初步揭示了蜜蜂和鸽子导航的秘密，但是太阳、星星的位置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即使是地磁场的强度也会有所变化。那么鸽子和蜜蜂是如何根据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导航行为，至今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加上动物种类繁多，海龟、昆虫以及大蝴蝶等能远航的动物又是凭借着什么回到自己老家的呢？这些都是尚未揭开的谜。有些具备导航功能的动物还具有迁飞的本领。每年秋季，成群的大雁在高空排成整齐的队列，向着遥远的南方飞去。到第二年阳春季节，大雁又会沿着原路准确无误地飞回。这种依季节不同而变更栖息地的习性叫做季节迁飞，有这种习性的鸟叫做候鸟。像大雁、燕子等都是候鸟，候鸟的迁飞时间、路线每年几乎不变。更奇特的是，有的候鸟如金丝燕，在第二年返回家乡时还能够找到他们往年住过的老房子，并在这座房子里一代一代地生活下去。除了候鸟以外，有些昆虫也具有迁飞的习性。美洲有一种体型美丽、被誉为百蝶之王的蝴蝶君主蝶，每年秋天便成群结队地从北美向南飞行，行程达3000多公里。他们在墨西哥、古巴、巴哈马群岛和加利福尼亚南部过冬，到第二年春天逐渐向北迁移。他们在途中进行繁殖，产卵之后便会死亡，卵化出的新一代君主蝶重新飞往南方过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为什么有些鸟类和昆虫具有这种迁飞的本领呢？在迁飞过程中它们靠什么来定向？这些问题是十分有趣和难解的。短距离飞行可以用视觉定向，但长距离飞行仅仅靠视觉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家推测，鸟类可能是以太阳的位置作为定向的罗盘，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必须补偿因为太阳位置移动而引起的那部分时差。因此科学家认为，候鸟体内可能有着一种能够精确计算太阳位移的生物钟，能对白天的时间进行校对。那么夜间如何定向呢？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是，它们利用星星来定向，但是没有星星的夜晚它们仍旧照飞不误，那又是根据什么来定向呢？因此有人认为，它们有可能是利用地球的磁场、偏振光、气压和气味等来进行定向。而关于君主蝶的季节迁飞，科学家认为可能跟遗传因素有关。君主蝶季节迁飞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科学家也期待着更多更有趣的发现。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是动物有着各种各样的本领和特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形形色色的动物界未解之谜也等待着我们去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动物之谜。 说完了动物的导航和迁飞之谜，下面要聊到的是动物的冬眠之谜。冬眠是某些动物抵御寒冷、维持生命的特有本领。冬眠时，它们可以几个月不吃不喝，也不会饿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母熊竟然能在冬眠期间生育。对动物冬眠的现象，科学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研究。他们发现，动物皮层下有白色的脂肪层，可以防止体内热量的散发。在冬眠动物的肩胛骨和胸骨周围还分布有褐色脂肪，好像电热毯一样，产生的热量比白脂肪快20倍，而且环境温度越低，热量产生越快。当气温下降时，冬眠动物的感觉细胞向大脑发出信息，刺激褐色脂肪里的交感神经，使动物的体温刚好保持在免于被冻死的水平。人们虽然已经了解了动物的生理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动物冬眠呢？黑熊在进入冬眠约一个月之前，每24小时就有20个小时在吃东西，每天摄取的热量从7000卡增加到20000卡，体重增加也超过100磅。看来这些都是受动物准备冬眠的一种或几种激素所控制的，也就是说，冬眠动物的体内有一种能够诱发自然冬眠的物质。为了证实以上的推测，科学家曾经对黄鼠狼进行实验。他们把冬眠黄鼠狼的血液注射到了活动的黄鼠狼的静脉当中去，然后把活动的黄鼠狼放进7摄氏度的冷房间。几天之后，他们就进入了冬眠。而这些试验表明了诱发自然冬眠物质存在的可能性。人们又从冬眠动物的血液当中分离出了血清和血细胞，并分别注射到了2组黄鼠狼的体内，不久他们也都冬眠了。再用血清过滤后得到的过滤物质和残留物质分别给黄鼠狼注射，发现只有过滤物质才能引起冬眠。于是人们从中得到启示，诱发冬眠的物质是血清当中极小的物质。有趣的是，用冬眠旱獭的血清诱发黄鼠狼冬眠的效果最好，不论是冬天或是夏天，都能诱发黄鼠狼进入到冬眠的状态当中。因此人们得出了初步结论，形成冬眠不光是决定于诱发物，还决定于诱发物和抗诱发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动物是全年在制造诱发物的，而抗诱发物只是在春季一段时间才产生，诱发物多了就促进了动物的冬眠，到了春季抗诱发物多了，抑制了诱发物，动物就会从冬眠当中苏醒过来。动物冬眠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有许多奥秘等待着人们去揭示。而本期节目最后要为您讲述的是灭不尽的老鼠之谜。世界上有些珍奇的动物，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去保护它们，但仍然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有的已经遭到了毁灭。但是有些动物，比方说老鼠，虽然人们在用各种方法消灭它们，但总是消灭不尽，成群的老鼠依然到处作祟。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要算老鼠了。尽管人们在不停地灭鼠，猫、蛇、黄鼠狼和猫头鹰等许多天敌也在时时刻刻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但各种鼠群依然存在，有些老鼠甚至变得越来越猖獗。最近这几十年来，人们用各种老鼠药物来毒杀老鼠，开始时效果不错，但渐渐的这些药物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有些老鼠竟然完全不怕老鼠药了。科学家经过实验发现，这些老鼠已经产生了抗药力，而这种能力还可以遗传给幼鼠。老鼠的这种极强的适应能力使科学家感到惊奇不已，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老鼠还能有效地对付核辐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进行原子弹爆炸的核试验，蘑菇云不断地向四周散发着致命的射线。几年之后，生物学家在这个岛上发现植物、暗礁下的鱼类以及泥土当中都有放射性的物质，唯独老鼠既没有残疾也没有畸形，而且长得特别肥壮。虽然老鼠的洞穴对核放射能起一定的防御作用，但是老鼠能够经受住核放射的考验，在生理上也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功底。老鼠究竟有什么样奇特的生理要素及本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做出完整的和科学的回答，这也是等待着科学家们去进一步探索的未解之谜。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